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九章，小精灵尾巴，第七十一集。 过了一会儿，罗恩的笑声低了下去。 你昏迷的时候君你来过。 停了好长时间，他说。哈利的想象立刻超速运转起来，飞快地构思出一幕画面。金妮对着他没有知觉的身体抽泣，表白着对他深深的爱恋，罗恩为他们俩祝福。 他说你去的时候刚刚赶上比赛，怎么会呢？你走得挺早的呀。 哈利说，脑海中幻想的那一幕坍塌了。 是，我看到马尔福跟两个女孩偷偷溜走了，他们好像不想跟他走。这是他第二次没跟全校师生一起待在魁地奇球场，他上次比赛也溜了，记得吗？ 哈利叹了口气， 当时要跟踪他就好了，比赛输得这么惨。 别傻了， 罗恩劈头说， 你不能为跟踪马尔福而错过魁地奇比赛，你是队长。 我想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别跟我说这都是我的想象，我听到他和斯内普。 我从来没说这都是你的想象。 罗恩用胳膊肘支起身子，皱着眉头对哈利说道。 可是没有哪条规定说这地方每次只能有一个人搞阴谋啊。你对马尔福有点着魔了，哈利。居然想为了跟踪他而放弃比赛。 我想抓住他。 哈利沮丧地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他从火点地图上消失的时候都到哪儿去了？ 不知道。 霍格莫德。 罗恩打着哈欠说。 我在地图上没见他走过秘密通道。再说我想通道也受到监视了，是不是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罗恩说。两人沉默下来，哈利盯着天花板上的光圈思索着。要是他有鲁夫斯·斯克林杰的权利，就可以派人盯马尔福的梢。可惜哈利没有一批奥罗听他调遣。他想到利用 DA, 可仍然有缺课的问题。大部分人的日程还是挺满的。罗恩的床上响起了低沉的呼噜声，稍后庞弗雷女士走了进来。这次她穿了件厚厚的睡衣，装睡最容易不过了。哈利翻了个身，听到她挥动魔杖拉上了所有的窗帘。灯暗下来，她走回办公室，只听门咔嗒一声关上，哈利知道他去睡觉了。哈利在黑暗中回忆，这是他第三次在魁地奇赛场上受伤而被送进校医院。上次是因为球场周围有摄魂怪，他从扫帚上摔了下来。再上次是因为不可救药的洛哈特教授把他手臂内的骨头变没了，那是他最痛的一次。他想起了一夜间长出手臂里全部骨头的那种剧痛，即使是意外的午夜访客也没能减轻。哈利腾地坐了起来，心通通地跳着，绷带歪到了一边。他终于有一个可以跟踪马尔福的办法了。他怎么会忘了呢？为什么先前没有想起来呢？问题是怎么去叫他，怎么做呢？哈利轻声试探着向黑暗中呼唤。 克里奇， 噼啪一声巨响，扭打声和尖叫声随即充满了原本寂静的病房。罗恩惊醒了，叫道： 出了什么？ 哈利急忙用魔杖指着庞弗雷女士的房门念道： 比尔瑟厅， 免得他冲过来。然后他爬到床角细看发生了什么。两个家养小精灵在病房中央的地板上打滚，一个穿着件缩水的绿色套头衫， 戴着几顶绒线帽，另一个屁股上裹着块脏兮兮的破布。然后又是一声巨响，恶作剧精灵皮皮鬼出现在扭成一团的小精灵上空。 我正在看好戏呢，杀爸爸过他！ 皮皮鬼愤愤不平地指着下面打架的小精灵告诉哈利，然后高声尖笑道， 比面前我说哈利波特抱歉，不然多比就把克里斯闭上嘴巴。 多比尖叫道， 踢呀踢，炸呀炸。 皮皮鬼兴奋地喊道，一边朝小精灵扔粉笔头给他们火上浇油。 枪呀枪，戳呀戳， 克里斯对他主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没错，什么主人呀，我戳的你不是我的朋友。克里切的女主人会怎么说？ 克里切的女主人到底会说什么？他们没听到，因为这时多比把他那疙疙瘩瘩的小拳头杵进了克里切的嘴里，打掉了他的半口牙齿。哈利和罗恩一起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拉开了两个小精灵，但他们还在企图踢打对方。皮皮鬼在旁边煽风点火，一边绕着吊灯飞舞，一边尖叫道， 用手指捅他鼻孔，打他的鼻子，抽他的耳朵。 哈利用魔杖朝皮皮鬼一指， 锁着封喉。 皮皮鬼抓着喉咙噎住了，从窗口飞了出去，一边做着下流的手势，但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的舌头跟上颚粘到了一起。 漂亮， 罗恩欣赏地说着，把多比举到空中，使他乱舞的四肢再也碰不到克里切。 又是王子的魔法吧？对。 哈利扭着克里切枯瘦的胳膊，扼住他的脖子。 我禁止你们在打架。哦，克里切，禁止你在打多比。多比，我知道我不能命令你。 多比是自由的家呀，小精灵，可以服从他喜欢的任何人。多比会做哈利波特要他做的任何事情。 多比说，泪水顺着他皱巴巴的小脸淌到套头衫上。 那好。 哈利说，他和罗恩放开小精灵，他们落到地上，没有再打架。 主人叫我。 克里切嘶哑地问，鞠了一躬。尽管他那眼神显然希望哈利不得好死。 是的，我叫你。 哈利看看庞弗雷女士的房门，确定比尔色听咒还有效，因为看不出他有听到吵闹声的迹象。 我要给你一个任务。 克里切，听凭主人吩咐。 克里切腰弯得那么深，嘴几乎碰到了他那疙疙瘩瘩的脚趾。 克里切别无选择，当克里切为有这样一个主人而羞耻，没错。 多比愿意做哈利波特。 多比尖叫道，他那网球大的眼睛里仍盈满泪水。 能为哈利波特效劳是多比的荣幸。 细想起来，有你们两个在一起倒不错。 哈利说， 好吧，那么我希望你们跟踪德拉克马尔福。 他不顾罗恩脸上又惊又恼的表情，接着说， 我想知道他去哪儿，见谁，干什么，我要你们全天盯着他。 是，哈利波特。 多比马上说，大圆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。 要是多比做错了，多比就从最高的塔楼跳下去。哈利波特。 那可不必。 哈利忙说， 主人要我跟踪马尔福家最小的公子。 克里切嘶声道， 主人要我监视我救主人的纯血统侄子。 正是他。 哈利看到一个很大的危险，决定立刻防止。 禁止你向他告密，克里切，禁止让他知道你在干什么，禁止跟他说话，给他写信，或用任何方式跟他联系，听到了吗？ 他看出克里切正努力在刚才的命令里寻找漏洞，就停在那儿等待着。过了一会儿，哈利很满意地看到克里切又深鞠一躬，恨恨地说： 主人把一切都想到了，哈利切必须服从他。尽管克里切宁可当安抚少爷的仆人，没错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 哈利说。 我要你们定期汇报，但是要看准我周围没人时再来。罗恩和赫敏在场没关系，别告诉其他任何人你们在干什么，只要像两张膏药一样沾着马尔福。